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他作为党主席挑战很大，辞任行会成员是不希望市民觉得民建联就是政府。他辞任行会成员之后，论述党的立场会有更加好的效果。对于近日外界揣测他会竞选下一任的行政长官，李慧琼说这个猜测令到他受宠若惊，亦都是啼笑皆非。他说党内有比他更加适合的人选，又说竞选行政长官应该要有一个团队作准备，但是民建联欠缺条件执政，目前有能力执政的人才亦都不足。身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星期六在北京接见到访的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刘云山表示，中国互联网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他说网络是人类共同的新家园，构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他希望 Facebook 同中国互联网企业加强交流，增进了解，推动互联网的发展，惠及全国的人民。而朱克伯格就赞赏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取得成就。他说中国是互联网大国，在全球互联网领域有重要的影响，他愿意更加了解中国，介绍中国，同中国同行一道，通过互联网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自杀式炸弹袭击，最少五个人死亡，三十六人受伤，死者相信除了凶徒还有外国人。以色列话，当局至少有两个是以色列的人。华府话有两名美国人死亡，伊朗亦都有一个人丧生，显示部分死者可能有双重的国籍。三十多个死者入面，大部分是外国人。爆炸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著名购物街独立大街。警方话凶徒原本计划在一个更加繁忙的地点引爆，但担心被警察发现，于是提早引爆身上的炸弹。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当局相信爆炸是由库尔德武装组织策动。土耳其近期先后发生多宗的爆炸，首都安卡拉在过去的星期日袭击造成三十七人死亡。各位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薄雾同埋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凉，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本周嘅中后期会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0%。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头先在我哋休息呢几分钟嘅时间里面，我不停收到 WhatsApp 啊，而家咁早嘅啫嘛，我哋嗰个大笪地系未开工嘅，已经有好多好多嘅剩女同埋宅男咧打电话去新庄问我可唔可以嚟排队啊？而家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咧就即系开 party 啦，咁啊呢头讲完咁 high 嘅题目之后咧，我就直落新庄咧，一阵间咧大笪地嗰度咧系将会成个剧场啊，我喺嗰度啊要霸埋啊，点解？因为太多人，咁咧就变咗大家可以一路食住碗嘅嗰啲翅 翅啊， 碗仔翅 系啊，同埋嗰碗粥咧，系啦、啊，就已经系可以排住个嘴咧，就我话赠你几句，咁啊，即系呢个咧，即系大赠送噶啦吓，咁啊，而且仲有好多节目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冇错，有灵雀占卜啦， 灵雀占卜即系只雀仔去咬， 系咪即系嗰啲夹嗰个翅嗰啲啊？ 担住嗰个牌 冇噶啦，好难揾到佢。 以前就喺庙街有嘅，以前 系系，而家最后啦，咁咧另外咧就阿思豪嗰日都落去啦，都系玩嗰个即系着住晒大龙凤啊。 佢真系着相好靓啊， 好玩， 系啊，系啊，冇错。 咁啊，所以今日如果下昼大家咧冇乜特别嘢做咧，咁啊可以合府统请啊，成台新歌。 特别嘢就揾你噶啦， 系啊，咪见下我啊嘛。咁啊，通常我都会同大家影下相嘅。 系啊， 咁啊赠几句，因为点解咧？因为又呢个节目啦，咁啊新歌又大笪地咧，咁啊不如就大家即系多啲见下面，倾下偈啦。咁啊，咁啊，即系事实系因为今年咧系大家都觉得有个运系需要学多啲。所以剛才其实我都爆了很多料了 好、啊、 我的弟子说哇你为什么节目都爆那么多料了那样、啊、神仙我亦在休息的时间私底下传了江美仪那个叫做九字切的、 我偷睇到、 啊、那个法都对他很有用的、未来有机会啦大家如果是可以见到面可以有些时间可以开下班教下大家 好 希望能够在四月份或者会搞个 show 跟大家见下面即系大家就哎呀，我好耐好耐，我 话 懒到死啊！咁而家就睇下四月，睇下有冇期如果有期咧，做翻日喺新光做翻日 show 啊嘛， 梗系好啦，又爆电话啦，即刻 系啦系啦。咁我知道阿林记，你今日就好有兴趣问下呢个问题。 冇错，因为咧事完咧上一次有班剩女咧同阿师傅有个约会之后咧，其实当日咧系有几个男仔嘅，佢哋喺 Facebook 度咧都好客气，佢话我都知道咧嗰日剩女系比较多，所以咧师傅咧就。focus 咗咧喺剩女度，其实咧我作为一位宅男咧，系未拍过拖、未谈过恋爱噶。 有邀请宅男嚟嘅咩？ 讲座有。剩女专场就冇，系啦、 哦， 讲咗系有几位小男生噶。 哦，宅男问题咧，其实纠缠于咧就是、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就系嗰啲阿妈啦，阿妈咧就类似头先学咗我哋啲九字避孕啊，又即系话学咗一画啊，又话可以坐飞机啊咩咧，就有咩事嘅时候就画一画咧，佢第一个反应就话，诶可唔可以嗰画嘅对住我打机个仔画嘢，佢又唔打机啊咁样因为原来而家全香港所有嘅妈咪咧得一个。个烦恼嘅啫，就系话嗰个仔日日喐揸住部机嚟玩，咁点样可以瓦解呢一样嘢？其实喺我哋术数嚟讲系好易噶， 系我好想知， 我都 想 知 我唔系阿妈。 但系呢样嘢我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好坦白同你大家讲咧，系连我而家最近我弟子都唔识嘅。 咦？ 呢个法我都冇传。 咁即系我哋率先知道。 点解咧？咁样，因为呢个咧就关系到咧个八字上一个好奇妙嘅密码，嗰个叫戊啊， 戊入戊嘅戊。 入墓嗰字好核突嗰个字啊，即系唔系话即系嗰啲墓， 唔系嗰个好靓嘅春 系啊，系嗰个墓啊，嘅意思系咩？坟墓嘅墓咁，原来喺八字里边咧就有一个墓，亦系当系一个仓库嘅库嚟嘅，即系打开咗就系库，即系好开库， 系 唔打开就 系 个墓， 一个墓。 咁其实咧就嗰四个字就叫神戌丑未， 神戌丑未， 即系龙九牛羊。 龙九牛羊神戌， 亦即系话咧，如果一个人佢嗰个八字里边，特别佢出世嗰一日， 系 有呢四个字嘅说话咧，佢基本上系中意自己锁埋喺自己房， 哦，即系呢个天生嘅呢个系个条件嚟噶啦。 系 第二样嘢，如果本身佢嗰个八字里边系有嗰只九嗰个字，系喺正佢出世嗰日咧，佢直情系摸住个电脑添。 嗯、 就系讲紧话成日摸住个电脑， 先天性宅男， 因为佢入咗一个火嘅墓咧，佢唔够火。咁如果佢冬天出世，冬天出世而系有个戌日嘅说话咧，咁嗰个就系变成一宅男，亦即系话喺我哋八字上咧系完全可以破解到咧系系边啲系宅男嘅。咁、原来咧宅男咧就一定有四条锁匙可以开个宅男嗰个库。 系 嗱，譬如我哋讲。喺成个八字里面，当然大家听众未必识八字啦， 未必识， 但系最少你有几样嘢可以做噶啦。第一样嘢，手机咧系有一个八字嘅一个软件咧， 系 可以将你嘅年月日打入去之后咧，然后 系 可以 去 download 啲 app 翻你嗰个嘅八字嘅，系啦， 饮啖水先吓，师傅。 咁咧，如果你有咗呢四个，即系呢四个字啦，即系神戌。 丑味呢四个字，如果你有咧，你已经系倾向于咧，就中意自己成日闩埋喺屋企里边。 嗯， 咁如果好似旧年系最严重，因为旧年咧系味啊，属于木嘅木嘅仓库嚟嘅，所以旧年咧嗰啲嘅宅男咧系最严重。 嗯， 咁即系话有四分一嘅人咧，有可能性系已经系经常喺屋企自己锁埋自己屋企房噶啦。但系今年咧，由于系新咧，新咧系一个旅游嘅密码嚟嘅，所以咧新咧原来亦系一条锁匙咧，系可以开到嗰个龙嗰个仓库。 嗯， 如果你个八字里边有嗰个神字，即系有条龙啦，譬如你属龙，或者系龙月出世，或者系龙日出世，或者龙时出世，一条龙嘅龙咧，咁其实今年咧由宅男咧就变成非宅男。 咁大转变， 锁匙就系咁样啦。 系， 因为嗰个新字咧系可以开咗你嗰个墓嘅变成，变成你出嚟嘅 出房啦。 咁所以逢亲属龙嗰啲人咧，今年咧就唔会有成为宅男之外咧，系逢亲八字里边有呢个字嘅咧，都系倾向于比较中意锁住 出翻嚟啦， 系啦，出翻嚟啦， 系啦。 即系今年就可以咧，将四分一嘅宅男可以医治到，所以我先有把喺个大气层里边咧， 讲呢个 讲系救宅男，因为最少可以救到四分一， 都唔错。 系啦，咁如果你剩翻个四分三点算咧，咁其实每个都有得有嗰条锁匙嘅。譬如话佢本身系而家最多宅男嘅人咧，就系佢八字里边咧有一个字嗰、那个戌字，即系嗰只乌乌狗嗰个戌啊。咁譬如佢属狗啦，或者系佢系大概十月八到十一月八号出世西历嘅人，嗰、那个叫戌月啦。或者佢嗰日嘅地址系戌日。或者佢戌时，戌时就夜晚系七点到九点啦。咁、如果有呢啲密码嘅人咧，佢都系中意匿埋，然后就玩电脑，咁啊宅男兼打机啦噃。咁呢啲人咧，原来好易嘅啫。原来咧，你系摆三样嘢，其中一样嘢喺度咧，佢就即刻冇咁迷打机，兼起身专门出街。 咁容易， 系 佢 咁嗰样有乜咧？原来就系嗰只猫猫啦。 哦， 咁原来一饱个老虎喺度咧，佢就可以由个毛咧就变成打一个毛咧就变成就。变成夫，咁变咗就打开咗之后咧，佢就会出街咯。咁咧就系嗰个字叫人啊，人咧人木嘅人，即系老虎咁解。咁其实摆只老虎就得噶啦，或者养只老虎就即刻出街噶啦。 养只老虎啊， 喂，养只猫啦，好啦，养只猫麻烦，养唔到猫咧，你咪摆一只猫咯， 公仔咯， 系 咯 ，Hello Kitty 啦，招财猫啦，咖啡猫啦，等等。咁而呢种宅男呢係只有一个时辰佢先至可以打开个墓嘛。係边个钟呢就係、是、人时嘛。人时咪夜点三点到五点囉。你会发现呢一钟成日摸机嘅宅男呢佢係通常夜晚三点零一分呢佢就起街出街食宵夜㗎啦。 哦，终于肚饿啦， 肚饿啦，终于都 点解咧？就因为嗰系人事啦嘛，所以三点到五点，所以你 hold 住你嘅仔。如果系三点到五点出街去食宵夜，或者出街去嗰个麦记嗰度，佢就有个标嘅咧，或者叫麦记嚟咧，嗱叫麦记嚟都 系 开咗道门， 系啊系啊， 请佢入嚟啊，只要你 hold 住佢系三点到五点，你有呢个行为咧，其实你已经可以破解咗，已经破解咗宅男嘅密码噶啦。 你只猫 即系话喺个电脑嘅侧边嗰度摆只猫。佢就即刻关机就兼瞓觉，而且就即刻会听日咧就肯出街陪你去饮茶啦。嗱，系咪听落嚟系咪好有道理啊？嗱，因为个八字里边有富，所以就令到个仔变成咗好似喺个坟墓里边锁住，咁所以我哋只要打开道门就得啦。亦即系话将个富将个墓咧变成富，咁咧而锁匙里边咧第一条锁匙就系、是。马骝，所以今年马骝年，所以提供咗一条锁匙。第二个就系老虎，老虎变成猫，第二条锁匙。 猫啦，即系啦。 第三条锁匙咧就系字，字就系蛇。第四条锁匙咧就系猪，就系亥。咁蛇咧就开金嘅符嘅符。咁亥咧就系开木嘅，即系未嘅符。咁所以四条锁匙咧。开四个库咧，就宅男完全有救嘅。咁、 哦、 所以其实大家咧系提议大家学一下八字。咁、完全系有理论可以破解宅男。所以头先我所讲嘅嘢咧，就如果识少八字嘅咧，就搭晒堂啦。点解咧？就过咗个劲料俾你啦。好啦，完全唔知道我讲乜嘅人咧，就应该即日开始咧，就睇下我啲书学下八字。咁、你就会好快咧掌握到好多人生噶啦。咁啊，两位学生今日上堂满唔满意啊？ 好满意啊！ 太兴奋啦！ 我再知多啲嘅， 咁但系一阵间我哋咧就翻翻嚟咧，讲翻我哋呢个题目就系从大门口讲到床上枕头。咁、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呢个门口咧，意犹未尽，就会讲埋个门口嘅风水俾大家听啦。咁一阵间大家咧就翻嚟再听下门口嘅风水啦。 高大威望啊， 冇头发 有型。 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公罗咁命，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昼3:30-4:00，诚意邀请发在新呈现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 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重演饮姐当年成名戏宝，李居明重新编站大红袍，海瑞斗严嵩再遇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大唱多首粤剧主题曲及全数经典牌子，陈鸿俊演活严嵩，比美靓似拍，黄超群好戏连场，瞓钉床显功架，何国荣有成客串，4月1日至3日只演三场，门票即日隆重发售，一票难求，即刻去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扑飞咧！ 同我跟住嘅男人， 同我跟住嘅女人， 冇问题。 Target 出咗地铁 ，Roger。 Target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 Target 啦。 行紧埋嚟，就让啦。 Target 跑紧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1:00-3:00，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道三号准时出现。 香港正面对人口老化的挑战，到2040年，差不多每3个香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现在政府每5蚊的经常开支，大概有1蚊是用来照顾长者。退休保障的责任需要个人、家庭和社会一起分担。退休保障公众参与活动已经展开，咨询期到2016年6月21日，欢迎提交意见。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rp.gov.hk。 上篇由头讲到你个紫薇，风水篇由大门讲到你张床嘅枕头边， 咁独特嘅内容，从未听过嘅风水命理学，只此一家。李居明妙论天下， 空空空空， 记住个空字咧，系口字边， 系 做个虚空嘅 空，系啊， 意思咧就即系代表前边嘅嘢咧，系一片嘅虚空，虚空咧。就藏万宝㗎喎。 係。 因为点解呢，佢即係佢冇啫，但係冇得嚟嘅意思佢係可以藏一切嘅智慧。 嗯嗯、 即係等于我哋杯茶倒落嚟一路倒倒倒倒到满，你塞唔到嘢落去。反而你係空咗佢呢，好乜嘢嘢都塞落去。 係 咁样。所以口字边做个空气个 空。我哋讲緊咩呢，就係、上一集呢我哋讲到呢，师傅话入门口嘅时候呢一个呢空空空。心里面諗住呢你想要嘅嘢，譬如好似我咁就话心想事成咁样就啱我㗎。咁念嘅话呢就会进入一个好好嘅境界。好多观众朋友原来呢问啊师傅点样。点样挞我 上个礼拜啊？啲剩女出街叫师傅示范，点解我冇声嘅？ 新光咧，你又玩我都照示范啦。 诶、哎，好啊，我练咗成个礼拜，你都冇声， 少少声咯，未去到挞咯。 咁所以依家我亦可以喺新光度示范啦。 好啊，好啊。 咁啊，今日我哋讲呢个门啦， 继续讲门。 你又有啲乜嘢关系到门嘅嘢要问我咧？ 有啊有啊，譬如话我哋去到一个办公室嘅时候咧，每个礼拜都梗会有机会入去一个叫做开会。 会议室 环节嘅啦，系啦，咁会议室里边咧，通常都会有两道门嘅，我应该 大嗰啲嘛，通常 系啊，系啊，系啊。 嗱，通常我哋睇风水咧，去到呢啲大公司里边嘅时候咧，就会议室咧，通常就有两道门。咁两道门咧，我哋通常就会拣边道门系今年最旺嘅，咁然后就话俾你听，今年你就要开边道门，就唔要闩咗边道门。咁原来咧喺一间屋企里边咧，通常嚟讲咧系有一个正门，系一个后门。一个写字房里面呢就唔系叫做前门后门㗎嘛。 係 索性两道门佢都当正㗎嘛。咁就系代表多是非同埋多拗叫。亦系代表两个势力嘅斗争。咁所以通常嚟讲我哋闩咗其中一道门呢只会系一道势力啦。 办公室政治就咁嚟啦。 怪得咁多办公室政治啦。 係啦。咁所以其实呢就所有啲老板而家呢有少少风水知识呢佢哋都知道两道门里面呢係要揀其中一道门係今年用。而所谓今年嘅意思呢係到明年嘅势力 2月3号为止叫做系今年嘅。咁所以咧就我自己都系噶，我自己喺铜锣湾金钱洋中心啦。咁佢一样嘅大门咧，佢中间有个圆门噶嘛，咁就造成咗有两道门。咁其实我哋嚟讲咧，就唔鍾意两道门嘅。即係两道门，咁你到底个口点会有两个口嘅啫。咁但係佢中间有个圈圈呢，係代表住嗰、那个即係係好嘅。咁但係就旁边两道门呢，我哋就会揀啦。呢边係靠向西嘅。呢、這个西边嘅门。呢边係靠向东嘅，就是、东嘅门。你明唔明？咁我哋就会睇嗰年嘅飞星，东门同西门系边个旺。咁我本来我嘅单位喺呢边咧，我好自然都成日行咗个西门， 系， 但系佢系行文昌星，但系佢唔系行嗰个最劲嗰个一百啊九子，咁所以我咧就会系行咗东边道门，又行翻过嚟西边，即系我会咁样行。咁所以如果喺个会议室里边咧，你有两道门，一个咧向住个东南方，一个系向住个东北方。咁你知道东北方今年行五黄，咁你就将个门唔系啊，直情将佢锁咗佢， 唔准入， 锁咗佢，系啦。咁然后咧就大家嘅同事就唔会话行住个衰门咧，咁咧就成间公司都行衰运啊嘛，点、啊？咁所以呢度两个门拣一个门咧，呢、這个就系所有公司嘅秘诀。咁、如果你听到呢节目之后咧，你个老细仲未知咧，咁你公司而又有两道门咧，咁而你老细又听你讲，又系李居明粉丝咧，咁你又提一提佢，你话李居明话两道门，要拣嗰度有利嘅门，唔利嗰道门咧就闩埋咗佢。咁然后咧，所有啲同事咧用嗰个吉门咧，咁就好啦。 我有问，上次讲到屋企门口啦，就对呢个 lift 门啦，有朋友即刻咧就 WhatsApp 我啦，佢话你记得帮我问啊李师傅啊，佢因为我屋企道门咧，打开门咧系对住走火通道嗰道门啊， 嗰道门有冇闩门先？ 咁、就问你啦，师傅，咁如果有三十点冇三十点咧？ 问题就系、是、咁，你譬如出咗 lift 之后咧，一路去到你间房嗰度嘅时间咧、如果侧边有一道垃圾门咧，嗰度垃圾成日打开咗嘅说话咧，咁即系话嗰道气咧就喺嗰个位置走咗，都未到你道门啦。咁嘅意思就係话你接唔到个气。接唔到嘅气呢，咁你就一定要听政府嘅条例佢啱嘅。 闩 埋咗嗰道门。咁、变咗呢就嗰啲气呢就係、经过咗嗰、那个门之后呢就冇俾嗰道门扯咗啲气走嘅、而係直接去你屋企个门嘅。咁、所以嗰道门闩与唔闩呢就是、在乎内气系点样。你明唔明？咁另一样嘢呢就係、你讲嗰种我知系讲乜呢，就直成系大门一打开嘅时候呢，正对面就有条楼梯。而嗰条楼梯嗰个门呢系冇门嘅。是直情对到正嘅，咁其实你行去嗰条楼梯嘅顶度望下，你就知噶啦。系你自己嗰度门咧，系由上边嗰度有道气，系直冲落嚟，冲入你嗰屋企嗰度。咁咧，我哋风水上咧有一句说话叫联头理气，咁你哋要学呢两个字咯。咩叫联头理气咧？嘅意思就系话嗰个形态上虽然系有吉凶啫，但系都要睇。佢嗰个方位嘅吉凶嘅，嗱，即系话你个大门对住条楼梯，你一睇，咦，系东北方今年最衰个位， 咁咪唔好咯。 咁就系话嗰个联头，即系嗰个唔好嘅嘢咧，今年就会发挥作用啦。 哦， 好啦，如果你对正呢个位，今年系好 OK 嘅，譬如系东南方或者东方嘅，你对住个楼梯系虽然系唔好嘅，但系佢唔会发挥嗰个凶险嘅作用喺今年同明年。亦即系等于我哋喺个大厅嘅窗嗰度望出去嘅，诶唔好喎，你睇下嗰个叫天斩煞，咩天斩煞啊？两个大厦 中 间有条罅，咁你话，咦，今年系死紧啦你，但系睇个罗盘一睇，咦，东南方冇事啊，即系话。吉星到呢就凶险嘅联头就唔会发生作用嘅。但係如果嗰个联头系唔好，而系今年咁啱又系东北方又系最凶个位呢，咁嗰个联头理气都攞你命啦。所以计要计两样嘢，唔可以淨係睇个形态，要计埋个方位。两个弟子明明。 仲有少少问啊，嗱呢个呢就系话出门口见到楼梯啦，咁你知我哋海外嘅听众㗎嘛。调翻转头啦，入屋嗰阵时候见到屋里边嗰个楼梯又点样咧？师傅， 同样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一条楼梯咁样卸，一定系唔好噶啦。咁亦即系话个发挥嘅作用系点咧？佢唔系话一住入去年年都破财。譬如话你一入个大门嘅时候对住嗰条楼梯，嗰条楼梯系东北方，咪代表今年旺晒咯。咁变咗又破财又唔好啦。 但如果是吉星呢，即是说他暂时都未喐你的，未攞你命的，未出事的、 嗯、 但是都是不好嘢嚟的。 即是最好就不要揀啲屋是一开门见就对住楼梯。 即是等于你养嗰只老虎在家他睡了觉同埋唔睡觉 两分钟 的嘛。咁你唔睡觉的时候你唔可以话个凶啊，但他是老虎咬死你的嘛，都算凶啊嘛、嗯。所以是这样处理。 嗯、 所以加拿大呢普遍啲楼呢都是这样的，好衰。 是啊，美国 人。一入门口就对正嗰条楼梯直上。咁你如果你话我冇得选择喎，因为嗰间屋系人哋送嘅，咁你要唔要冇住冇地方住？你明啊？我咪睇下嗰个方位，咦？个方位东南方，仲有两年挨，咁你入下去冇事，即系等于只老虎咧未醒。好啦，到到第三年咧，嗰、那个东南方转咗嚟个空星，咁你就喺嗰年就要走啦，因为只老虎开始醒啦嘛。咁、 嗯、 所以佢开始醒嘅时候，你就要走啦。咁、 嗯、 所以我哋风水佬啊着数啲，因为我哋知道嗰个险嘅煞咧系几时嚟，咁我哋就可以咧就即系住住一年先，咁啊等到佢嚟之前先 摆撇啦，走啦系啦。 咁但系你哋唔识计嘅咧，咁就嗰只老虎瞓着咗，但系。你唔知道几时醒 嘛， 但系嗰只系老虎嚟噶嘛，咁、 嗯、 我咁嚟分析俾你听咧，咁、 嗯、 你就即刻学识咩叫联头理气啦，咁我联字你解释下点样写、 嗯， 即系好似山联个联， 系好似恋爱个恋字， 理气咧就系呢个理， 道理嘅理， 理气联头理气，咁你学风水咧，第一样嘢咧联头就学嗰啲形格嘅嘢、形态嘅嘢，理气咧就系要计数，明唔明白？继续下一个问题有关门嘅， 好啊，譬如话好似我哋直播室咁样咧。咁嘅情况其实通常都系 office 会多啲发生嘅，成道门都可能系同一个物料，但系咧零零碎碎有一道咧就系玻璃嘅，即系见到出边里边又见到里边嘅咁样。 嗱呢样嘢咧，阿美仪，我谂都系应用喺家居咧，多数都系 厨房、 厨房啊。 你唔会个厕所整到咁嘅门 啊？系 冇噶， 一系就全部啦，玻璃就系。 好靓个厕所门口整到玻璃， 一系就全玻璃噶啦， 系咯。 好啦，咁啊一定咧，唔系而家好兴就系话睇个睡房里边摆埋厕所咧， 系 直成系玻璃睇晒， 睇晒 啊！嗱呢样嘢咧就系佢哋话 romantic， 我都冇乜私隐喎。 我谂冇乜人中意。 做紧大事嘅时候。做咩要咁公开 呢？ 嗬， 咁点解会有呢个发明呢？有原因，系因为香港系火地， 系 普遍人火多，咁啊厕所咧特别水，咁、 嗯、 所以佢哋热到抽筋嘅时候咧，好自然咧有一种装修走出嚟，就系将个厕所里边嘅水带入屋、 哦， 所以造成咗咧就厕所里边咧就会系 open toilet 啊， 就造成将个水咧带入屋咁嘅意思噶。咁如果一个人忌水嘅说话咧， 弊家伙啦， 弊家伙啦。不过通常佢哋好自然会做呢啲嘢嘅。咁、咧就系呢个原因。 系 咁另外咧啲厨房咧、 啊， 如果一样啦，如果一个人要火嘅说话咧，佢哋中意 open kitchen。但系另一样嘢，佢如果唔中意 open kitchen 咧，佢莫名其妙会喺个厨房个门度整个圆圈，或者整一个咁嘅窿，俾大家可以睇到厨房里面嘅。呢、个就系代表佢哋屋企人咧系采纳多咗火入屋嘅。咁、如果屋企人好多饿命嘅，全部生于冬天，咁咪啱咯。但系如果相反，佢哋本身好多火而做呢样嘢嘅说话咧，首当其冲嘅就系主妇嘅，因为厨房 系女人啊嘛。 系女人啊嘛。咁、今日我哋讲到呢度先，下个礼拜又继续我哋嘅话题。咁我哋嘅话题都系围绕住头先我哋所讲嘅预告嘅，咁啊里边有讲宅男啦、宅剩女啦，依然系会教继续大家点样搞搞啲子女文昌，咁啊亦会由大门咧。下一集咧，我哋就开始杀入去大厅嗰度噶啦，大厅系关系到我哋嘅财富噶，咁、所以大家咧唔好停啦，咁啊继续努力，咁啊一阵间我哋翻嚟接听电话，一阵间见。 好。 亦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顺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做 DBC 会员有乜着数？可以免费重温节目，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去皇后饭店、皇后饼店、Ex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葱嫂私房甜品，仲有优惠添。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啊！详情请参阅 dbc.hk。 大哥大哥，有传你同个新晋歌手咧？ 呢、这个问题啦，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啊，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合 约？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喂，得，唔好打面，唔好打面。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唔系啊嘛。 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7点到9点 DBC 数码一台企揽台， 有我吴绮莉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想申请改湾仔区某一个建筑物的用途，过去呢城规会是不需要知会土地的拥有人的同意的。可能我一觉瞓醒呢，就发觉原来我那等楼呢那个用途已经被人家 工业 了。没错。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至8点半，周彩津主持的楼市大当家，有刘丽超现身和你谈天说地。 你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大家好，我系吕方。